为我真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，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，心若不断，谁能伴我将你忘？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。从此迷乱，注定逃不过纠缠。爱情有个圈，谁能让我停歇？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心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？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。从此迷乱，逃不过纠缠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